听完这首情侣之间小打小闹可爱俏皮的自以为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、古巨基所演绎的许愿。这首歌唯美甜蜜，有一种浪漫感觉扑面而来，一起来听到这首许愿。 让人懂得感谢 你，现在让谁听你喜悦，陪你掉眼泪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请你许个愿，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，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。我寄了张卡片，地址是感觉，手间人叫永远。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，好梦就会沉迷睡醒实现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蔡琴、张三的歌。 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 时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是一片的光亮。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 雏鸟站在悬崖，将翅膀甩开，光沾着雾水，反射一些不安，有过伤，有期待，累积几次挫败，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，曾经为了消失让世界毁坏，也曾为爱整天傻笑发呆，想起来真奇怪，仿佛跟自己无关，天大地大的闹，一笑就变坏，哦，爱是因为我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住了谁，改变几个弯，也有好几段特别湍急困难，会不会甚至晚找回不同的船帆，承载更多重量，却才不孤单，哦，爱是因为我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过往值得了现在。